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与此同时，仁德殿外，仁安乐握着卷轴，凛然立于石阶上，如虹之声响彻苍穹。 陛下，臣在陛下和百官面前坦诚身份，只为洗清帝家冤屈，只想还这些年孤魂难回故土的八万将士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声。忠臣之冤，将士之愤，臣十年不得安寐，今日只请陛下给臣、给帝家、给晋南百姓一个公道。 除了仁安乐清朗的女声，仁德殿外一丝别的声音都没有。玉台上，太后按住嘉宁帝的手，朝仁安乐望来。 证据呢？仁安乐，你说你是帝子元，哀家便认你是帝子元。但若拿不出证据，你刚才大放厥词就是藐视圣威，妄言天子错判，按律当诛。 是啊，说了这么多，仁安乐是晋南女土匪也好，是帝子元也罢，到了这地步，他的身份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。若是拿不出证据为帝家平反，以他今日的做法，左右不过也就这一两天活头。可他要是拿出了证据，大晋的天怕是要翻过来了。十年前帝家究竟有没有叛国，帝家军是不是为了和北秦里应外合才奔赴西北，才是所有人最想知道的事。 太后，臣弃了一品上将军的身份，提着脑袋站在百官面前，不是这里出了毛病。 仁安乐抬手指了指脑袋，然后将手中握着的卷轴一抛，那卷轴正好落在戏台上，从上而下挂着，明晃晃落在众人眼前。他从挽袖里拿出一封书信，高高扬起。 这是我父亲十年前收到的一道谕令，这封密信谕令，我父亲麾下的秦昭将军领八万帝家军化灵为整奔赴西北，与青南城守将在青南山下合击北秦大军。 仁安乐的声音响彻在仁德殿外，众臣倒吸一口凉气，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手上的密信，议论纷纷。天下间能命令忠义侯的屈指可数，更何况依仁安乐所言，这还是谕旨，大晋朝有几人能颁下谕旨？太后眼底一缩，放在御椅上的手微不可见地抖了抖，猛地朝仁安乐指去。 荒谬，哪里有什么谕旨，这分明就是你捏造的。 仁安乐淡淡看了太后一眼，朝右行了几步，走到右相面前，郑重地将信递到右相手边。 右相，您是两朝元老，辅佐陛下十几载，请您替下官鉴别这封密信。这本是我帝家私事，下官深知实在强人所难，但大晋朝堂上能如老丞相一般德高望重者寥寥无几，还请老丞相看在我帝家满门皆没的份上，帮子元做个明证。 玉台上撇下的目光犹若实质，百官亦望向此处。头发花白的右相望着身前半弓着腰的仁安乐，立起身，抬手接过他手中已经泛黄的信函，将仁安乐扶起。 老夫为大晋宰辅，还天下一个真相，乃是人臣本分，帝小姐无需如此。 仁安乐隐隐动容，眼底划过一抹感激。太后脸色一沉，左相更是神情凝了下来。当年他受太后之令寻找此信，哪知搜成三日连个信渣子都没找到，如今看来是晋安侯自尽之前将这封书信留给了帝子元。他当年以为此信随着晋安侯一起长埋地下，便骗了太后说此信已毁，可如今又像拆开信封匆匆扫了几眼，面色大变，翻来覆去将信函看了好几遍，也没说出半句话来。他朝仁安乐看了一眼，拿着密信走出宴桌，行到玉台前， 朝着嘉宁帝跪下，神情严肃，一言不发。 哎呀，看又像这模样，难道这密信是真的不成？ 不会吧， 卫青，你既然看了这封书信，是真是假只管道来，朕恕你无罪。 回陛下，密信上确实谕令晋南八万帝家军接信之日起八军去西北，上面印下的是天子玉玺，至于信上的笔迹，乃是陛下亲笔所书。 又像一句话让仁德殿外诡异地安静下来，天子玉玺，帝王笔迹。以又像两朝元老朝廷柱石的身份，若无把握绝不会轻易说出口。嘉宁帝淡淡朝太后扫了一眼，太后身子一颤，头上的凤冠微抖，有些不敢迎上嘉宁帝的眼神。当年靖安侯只会遵循皇帝之命，根本不相信他下的懿旨。王公大臣互相对视一眼，又极快撇开头垂下。此时御台上的嘉宁帝端起瓷杯抿了一口茶，突然开口： 羽林君何在？ 众臣心中一凛，齐刷刷朝石阶上的右相和任安乐看去。陛下该不会是想……这时御林军统领张冲身着盔甲从石阶下跑上来。 臣在。 此事关乎帝家谋逆与八万帝家军命丧青南山的真相，非一家之事，乃大晋举朝国事。你将后妃公主与各府命妇送回锦绣殿休憩，齐贵妃，朕将后宫就交给你了。 妾身遵旨。 听到这话，众臣才舒了口气。也对，现在牵扯的是国事，让后妃妇孺在此的确不妥。后妃命妇和一干公主顷刻间退得干干净净，唯有安宁不动如山。她身份特殊，嘉宁帝也由得她。 卫青，你先起来。 谢陛下。 朕问你，你确定密信上的笔迹乃朕所写？ 是，这上面的确实是陛下的笔迹。 可朕从来没有写过这封信，更没有派人将这封密信送往帝北城的靖安侯府。 见众臣神情猜疑，嘉宁帝接着道： 朕听闻天下间多有奇人异士，寻出一两个来模仿朕的笔迹亦不是不可能。卫青，你说是吗？ 又像一怔，忽而想起一事，朝嘉宁帝身旁的太后望去，脸色微变，拱手答道： 陛下所言亦有可能。当今圣上的启蒙之师乃是太后，太后确实有可能写出这封信，只是知道此事者寥寥无几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形下，老夫不能随便把太后牵扯进来。 况且十年前的冬月，玉玺曾丢失过半日，朕当时未在意，如今想来也确有些蹊跷。但此事当年已在内务府记录，武清，你来告诉众卿。 内务府大臣吴兆卿匆匆走出，叩地回道： 陛下所言非虚，十年前冬月十九，玉玺曾于金銮殿丢失，半日后在尚书房寻到。当时臣以为是哪位小皇子将玉玺拿去把玩，便只将此事记录于案，并未声张。 吴卿，你且回座。 是。 狄子元，此信并非朕所写，你可信？ 臣信。 任安乐说完，将右相扶到坐席上，才转身道： 陛下， 先不管这信是谁所写的，臣斗胆问一句，天下臣子若有谁接到了这封密信，会如何去做？ 嘉宁帝被问得一滞，沉默下来。众臣听见这话，连连点头。那封密信上乃天子笔迹，盖着皇家玉玺，连右相都没瞧出来真假。只要是大境的臣子，都会依命行事。若抗命不遵，才是真正的乱臣逆党。这么想着，众臣皆打了个冷战。靖安侯当年雄踞一方，帝家声望更是无人能及，亦被幕后之人构陷。若此事落到自己身上，十年之后，这些琢磨出一丁点真相的大臣们，竟在这仁德殿外生出了同仇敌忾的心境来。若是幕后之人寻不出来，帝家之事不能水落石出，那天子谕令必将成为百官恐惧的催命符，大境上下从此以后谁还敢依皇命行事？如此朝政必乱，皇威更是荡然无存。嘉宁帝一望众臣脸色，便知道他们心中所想，眉头皱了起来。 任安乐不过一句话，便让满朝文武都朝帝家靠拢，一个18岁的孤女怎么会有这等害人的心智？若十年前此信送至靖安侯府后，80000帝家军才奔赴西北，此事确实不能怪罪于他。 只是帝家军远赴西北之事无罪。 任安乐挑眉看了一眼左相，朝玉台径直而去。朝臣一阵紧张，赵福更是想也未想便拦在了嘉宁帝面前。哪知任安乐停在玉台下，从袖中抽出几封书信递与赵福。 赵公公，请为我呈给陛下。 赵福讪讪地接过，轻手轻脚拿到嘉宁帝面前。任安乐走回石阶中央说道， 陛下，这是当年左相从靖安侯府搜出来的，是我父亲勾结北秦的证据，臣从兵部偷了出来，已成圣谕。 兵部尘封的证据我早就毁了，哪里来的什么书信？ 左相起身就要反驳，却生生抑住，瞥见任安乐望过来的眼神，想起昨晚的事，他神色一变，顿时后悔不迭。他简直白活了这么大把年岁，帝承恩惠突然来相府提醒他，分明就是有诈，他竟然着了任安乐的圈套。 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